定制店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忽而今夏》。说到夏天，除了明媚的阳光、满眼的绿色之外呢，很多人会想到爱情。确实，这是一个比春天更加热烈、更加浪漫的一个季节。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就跟爱情相关。首先欢迎一下《忽而今夏》这本书的作者明显雨后，欢迎。 好，谢谢一丹，大家好。 说实话哈，这个名字大家会觉得，诶，这是不是一个笔名？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这就是作者的个性所在。其实作者呢是一个大美女哈，大家虽然看不到，高挑的身材，很甜美的微笑，然后扎一个马尾辫哈，白衬衫，然后牛仔裤，让我感受到了一股特别清新的来自校园的这个气息哈。确实作者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 对， 我想很多喜欢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身份，北京大学爱旅游、爱读书、爱写作哈。所以今天呢，就请明显雨后来跟我们聊聊他新出的这本书《忽而今夏》哈。 好的。 这本书挺漂亮的，这个装帧就很吸引我，一个绿色，一个淡蓝色哈，很唯美的样子，感觉就像夏天的那种郁郁葱葱的绿，还有蓝天白云那种感觉哈。这个装帧是你设计的吗？ 这个装帧说实话是，这可以看到是未读这个品牌，他们这个文化公司来做的。 嗯。 其实这个背后也有另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有一些老读者可能知道，这本书从在网上连载到现在，今年其实正好是，到去年其实是正好是十个年头。那么其实这本书是叫十年的一个典藏版。特别巧的，也不能说完全是巧合吧，就是这本书的操刀的这位编辑其实是十年前出第一版的那位编辑，不是我选的，而是他不断的在联系我。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那时候是我出第一本书，我们其实一开始只是一个合作的关系。而且十年前出书不像现在，因为现在可以大家知道这个文化市场已经变得越来越繁荣了。现在说实话可以看到市面上的书比原来多很多。那么在以前，其实文化公司也没有现在这么蓬勃发展，文化公司的规模普遍也比较小，那么出书的量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当时呢，我又是第一次出书，其实很多当时一些公司联系我的时候，都是希望对整个的文章进行一些调整，或者是删节，或者是按照他们的思路出一个他们想要的结局。但是我当时说，我说我只是想记录一段青春，我心目中的青春就是这个样子，我不想改。然后只有这位编辑，当时他找到我，他们当时也不是一家大公司，但是他就觉得这本书的情怀和他自己内心的想法非常的吻合，所以他就想出这本书。后来他换了几家公司，但是这本书一直是跟着他走的。 对，其实我刚特想问一个问题哈，当然我已经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但是我还是挺想问的，为什么一直不要公开自己的身份，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其实高颜值嘛，而且确实你的书有很多人特别喜欢你讲的故事也特别生动，你为什么会那么低调呢？ 因为我想这是也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写作是我的一个爱好，它毕竟不是我的一个职业。那么我其实同时在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比如说我也喜欢出去玩，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希望把这几个空间分得更开一些。一方面也不光是为了保护我自己说所谓的个人隐私吧，另一方面我也是觉得这样的话，我能够更好的以一个生活的这种观察者的这种身份来 潜伏在我的朋友旁边。 对，哎，你知道吗？你这个让我想到了，嗯，昨天我刚采访的这个《欢乐颂》电视剧的编剧 啊、 嗯，编剧他跟我说，他编这个戏呢，其实前身是阿奈写了一本小说《欢乐颂》，同名小说改编嘛。他说阿奈其实就是一个隐姓埋名的，就是大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很多人都没见过他，他也不愿意去公开自己的身份，但他却观察到身边很多人的生活，办公室政治，富二代的生活，然后来自小地方在大城市打拼的这样的女性的生活状态，然后所以他才会写出那么生动的一个小说，然后现在据说很多网友把他第二季第三季的那个连载的小说都已经看完了，你越这样神秘，反而大家越很好奇，你写到的人物到底是一种什么性格，从中能不能找到你的影子？ 我想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呢，我曾经举过一个不是非常恰当的比喻，大概这么说一下吧，就是大家可能会，比如说你做糕点，那么你做糕点肯定是要有面粉和鸡蛋，还有牛奶啊、乳酪等等，但是你做出来的糕点并不像他们其中任何一种素材、 嗯、 对不对？ 对， 就是说我们肯定是有素材的，我肯定是会去观察生活的，那么其中的一些感触，对于那个年代的一个感悟，包括人物的一些性格，那么肯定他是会在生活中会有一些人一些事给我灵感，但是你说他和生活中的人和事完全相同吗？其实也不是， 他有艺术性的加工， 对，他已经加工了、嗯、他已经是进行了各种融合，然后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 嗯、 可能有物理变化，可能有化学变化，但最后你拿到的这个东西和你一开始的原材料肯定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对，它其实更像二度创作。 对， 嗯，然后把我们想要的一些元素填到这个人物里边哈。 对， 嗯，这本书其实挺吸引我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十周年纪念版的这个封面、嗯、这个封面上你看第一个绿色的这个上卷哈叫此城，这一版呢画的就是一幅照片，照片上其实是银杏的树叶子，还鲜嫩欲滴哈，还有这个露珠在上面、嗯、然后像一个邮票的感觉，因为它的左上方写了一个纪念版十年哈。 对对对， 这个设计我觉得很特别， 对， 拿到它就像拿到一封信一样。 你说的太对了。 你是这个想法吗？ 是，当时因为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还没有完全说完，就是那位编辑嘛，他后来其实在那个他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已经是负责人了、 嗯、 然后但是他亲自操刀来做这个设计，你可以看它的这个装帧都是那种线装、嗯、那种线装本，都有一种相对那种复古的那种感觉。 嗯， 因为可以看到这个故事虽然写的是十年前的故事，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不管十年前也好还是现在也好，年轻人心里面都是那种比较唯美也好，嗯，稍微有点小文艺也好，怎么形容都好，它是有一种那种情怀在里边的、 嗯、 尤其这本书它是也是为了这一版也是为了回馈老读者，所以它有一种淡淡的怀旧的情怀，包括像我们附赠的一个册子也是以书信的形式出现的， 对，粉色的哈，上面是一个女孩别了一个桃花哈，这样的一个头像 是 啊。然后呢这本书里我觉得挺特别的是，我想到了十几年前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哎呀还有写信， 没错， 那个时候和好朋友包括和喜欢的人还会有书信的这种往来哈，而且都用特别漂亮的信纸哈， 没错， 上面你这种感觉就是这样的。 是的， 嗯， 其实这个书的两本书的封面包括这本册子上的照片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拍的。 你自己拍的吗？ 是的， 这么美。 所以当时我、 哦、 对，而且所以当时你可以看选的一些照片还是比较符合整个文的意境的。 对， 然后而且这位编辑当时他给的建议也是说想体现一种怀旧的情怀，因为毕竟是十年纪念版嘛，也要回馈老读者，而且和这本书本身的心境是比较相通的、 嗯、 那么其实不管是现在也好还是过去也好，年轻人心中都有这样一种情怀，虽然我们现在生活节奏快了，大家用微信啊或者是 QQ 或者是打个手机打个电话就联络到了，但是其实书信是一种特别能够让人静下心来，能够让人反复琢磨自己思量自己内心想法这样一种交流的方式，所以我想他其实任何年代的人看到它都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很温馨的事情。 下卷的封面啊也挺特别的，竟然是一只小猫然后在一个小瓷缸里， 对对对 对，在睡着的样子啊、 嗯、 真的有一种回到了童年的感觉、啊、 没错，有一点点怀旧的情绪在里边。 对，这两本书其实写的也是你觉得怀旧的很多东西在里边，你那个时候在大学校园里你觉得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的校园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我的校园每天挣扎在作业之中。 大学也会有那么多？ 大学会的，嗯，因为我上大学之后真的是 怎么讲呢，真的是觉得专业课的压力还是蛮重的，就是因为周围的，可以说周围的都是各地来的很顶尖的学生，然后所以有竞争嘛，也有压力。但同时其实肯定是现在的校园生活更丰富一些，但是我们当时校园生活也蛮丰富，比如说会有各种各样的球类比赛啊，会有一些文体活动啊，然后北大是多少年来社团活动就特别多，所以我也会加入一些社团 嘛。 我加入的第一个社团是武侠协会 啊、哦、 当然大家就是 形象太不搭了 哦，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然后当时是会有老师啊或者外面的学者来进行一些解读、我特别喜欢金庸的小说，所以当时加入这么一个协会。所以大学生活其实想想还是蛮有趣的，就是一下你就从高中那种家里学校两点一线的生活中一下看到了一个更开阔的世界。 嗯，对，这是你大学的校园生活。其实这两本书也是跟大学校园有关的。 对， 嗯，上卷此城，城是城市的城哈、就这座城市的意思。 对，这个叫此城，其实是因为它当时最原先在网上连载的时候叫做双城故事。为什么叫双城故事？这个城一方面是可以看到这个书，我不剧透太多，但是也不算剧透了，就是说因为是两个人在一起后来分隔两地的这样一个故事。 嗯， 那么城一方面是两个人不在同一座城市，另一方面呢，当时在书里的导语里也写过，就是每个人的心其实也是一座城，就是你以为两个人是很亲密，这样很了解对方，非常有默契的两个人，其实你也是互相隔着彼此的这样一个城墙。 嗯， 那么如何去真正的去了解对方，真正的建立起彼此的这种信任感，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都是不断磨合不断学习的。 嗯，就是你的这个书里有两个人物，男主角叫张远，女主角叫何洛哈、这两个人物在你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定位，就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两个人，首先他们两个是有共同点的，他们两个都是相对来讲比较自信，然后自信的人多数会有一点点自傲，因为两个人都是很聪明很有才气的人。 嗯， 那么女生呢就相对来讲更稳扎稳打，脚踏实地一点。但是她也有自己可爱的那一边。 嗯， 就是她还是一个相对来讲心思比较纯净的这样一个女孩子，那么她对待感情也很认真，她可以说是这个，但是她同时她是，就是我说的，她是不希望由这一段感情来掌控她所有的人生。 嗯， 这样她会想过为了张远放弃他生活中的种种其他选择，但是他觉得不能为了他喜怒哀乐都交给这样一个人来掌握，这也是他爸爸，就书中何洛的爸爸对他讲的这样一句话，就是不要把你的喜怒哀乐都交给别人来掌控。那么张远呢，因为他在高中是一个很优秀的这样一个男生，成绩也好，运动好，长得帅， 很聪明 对，就是完全是可以说大家构想中那种校草级的人物，他所以就会有一种非常自信的这样一个心态，但是他经历了高考失利这样一个挫折，我想这个和感情比起来可以说是我们大部分学生在少年时代能经历的重大打击之一，就是高考失利。那么他的自信就立刻可以说是受到了这样一种摧残，你知道自信的另一面就是隐隐的自卑，所以尤其是他和何洛之间出现这种地域差异学校差异之后，那么他就想急于证明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在后期的一个性格的走向，就是隐约的会有一种自卑，并且想不断的证明自己。我想也是好多傲气的男生在受到挫折之后的一个心态。 嗯，其实我觉得挺真实的，就是当年的我们身边的人物哈， 对， 你只是加了一些戏剧化的元素在里边，会让他更加典型人物一些。 嗯， 那为什么起名叫霍尔金夏？ 因为后来的时候在出版之前我们也考虑过，就说写一个更青春一点的名字，因为双城故事这个名字相对来讲平淡一些。那么当时为什么叫霍尔金夏，就是第一夏天是一个很热烈的很青春的这样一个季 节。 对，虽然它叫霍尔金夏，但它并不是夏天，霍尔金夏是有一种从春天到夏天过渡的感觉。 嗯， 那么这个书呢正好是从高中写起，写到大学，写到大学刚毕业这么一个时间段，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一下从春天就进入了一个更热烈更旺盛的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这个，另一方面就是夏天，也是夏天是相聚和别离的一个季节。 嗯， 就是在夏末的时候我们入学，但是在夏天正盛的时候是大家分别的一个季节。对，就夏天其实尤其是在学生时代，每次想起夏天就觉得 哦，夏末是新学期开学，那么但是毕业，所有的毕业，所有的告别，也都是在这个季节发生的。 对，所以也是一个不得不面临分离的， 对， 分开的这样一个季节。 对 对，所以夏天在你心中的印象是这样的。你的下卷其实讲的是彼岸，就是你刚刚说的嘛，分开了之后分到两地的感觉，是吧？所以咱们可以这样结合上下卷，我们先来聊聊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校园生活和感情哈。你大学谈过恋爱吗？ 我大学的时候，这可以保密吗？ 透露一点点了，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书里啊，写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校园爱情，其实你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校园爱情它分开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的分开是为了什么？ 嗯，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怎么讲呢？这个更多的也不光是个人的体验，更多的我觉得就是还是我刚才讲的，是作为一个生活的观察者来出发的，因为其实大家。怎么讲呢，分开的原因各有各的不同，但是你要找一些相似点的时候，其实是就是感情和其他事情是一样的，是你要学习的。那么你在这个年少的时候，说实话大家没有经验，所以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双方就算你认为很坦诚，但是你的沟通你的交流不一定是非常有效的，对，不一定是非常有效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大家还有一些自以为是的想法，那么我觉得这个即使出发点都是为了对方好，那么在不知不觉中也有可能就把对方推开了。 嗯， 而且有的时候分不清哪些是要共同改进的，哪些是要接受的，哪些是可以妥协的，哪些是不能，我觉得这种其实都是要一点一点来学习，一点一点来磨练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年轻人分开的一个原因吧。当然也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尤其是像毕业之后，大家面对不同的选择，也有一些很客观的因素在里边。 嗯，你书中其实写到了哈，你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太爱，离开其实是希望以最好的姿态出现在你的面前，给你最好的。你是怎么理解的？ 这个其实是毕竟写小说嘛，还是会相对理想化一些。 嗯， 有的时候 理想化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 我理想化的爱情，我觉得两个人是在大方向上是要很一致的，就是 精神层面志同道合， 志同道合。 嗯， 然后小细节上可以各有不同，然后性格上略有互补。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应该能够互相激发出对方积极乐观的心态，然后一起来我们现在常所说的变成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他首先不能拉低你原有的生活，然后在此基础上会让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做什么事情会 很快乐， 很快乐。它是一个锦上添花，可以说它不是雪中送炭，它应该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这样一个角色。 嗯，对，就两个人在一起是可以相互滋养，也可以相互分享，相互感受趣味的， 对， 这样一个过程。 对， 嗯，其实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爱情，可能就跟当年上学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哈，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八个女孩，那时候我们住那个宿舍还是挺紧张 的， 对， 人很多。嗯， 后来大二才换到新校舍，换了四个人。但是无论是八个人还是四个人，我发现只有我一个是单身，大家都在忙着谈恋爱。你会发现有很多故事也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同学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玩的故事？ 还是会有的。我觉得当时真的是周围的看大家各种的那种小心思啊，然后分分合合啊，你就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会比那种偶像剧要精彩。 嗯， 会有那种感觉。但是相对来讲，我觉得那个时候吧，好像普遍来讲感情还都没有现在这么外露。 嗯，比较含蓄哈。 对，当然谈恋爱的大家也会在一起，也会非常亲密啊，非常亲热。但是有一些小情绪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没有现在的年轻人这么勇于表达吧，就那个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 误会，是吗？ 误会也好，或者是说都你想都上大学了，大家一听说谁和谁在一起还那种特别紧张、特别八卦的那种心态，我觉得现在小孩子好像都更放得开一点。 对，这倒是。 对， 那天我其实采访了这个《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就十年前那个话剧，你应该看过吧？当时在北京很火的。然后他就讲的就是这个爱情的很多故事，尤其是进入这个而立之年的很多人的爱情观和之前有怎样的不同。他里面讲到哈，他说70后的爱情跟80后有非常大的不同，可以说是泾渭分明。为什么？因为70后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发达的很多东西，比如说 QQ， 比如说现在的微信，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表达手段更有助于谈恋爱，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淳朴，就是爱情没有像现在这么玩得开。 那可能那时候还会有传纸条的情况存在哈。啊，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朋友也给你传过纸条？ 就是不是大学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哈。 传纸条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 你们那个时候上大学还会写情书吗？同学之间就是男女朋友之间？ 会写啊，会写。会写尤其是像如果是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地方的话，写的会很多。然后传纸条的事情也会有啊，就是对心仪的人写一封信，这种事情都会有的，周围的男生女生都有收到过。我们寝室，我想一般的女孩子寝室，像我们寝室关系大家还比较融洽，我们寝室当时有六个人，那么谁大概和其他哪个男生有点瓜葛，我们其实都是知道的。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是八卦之后呢，还是 卧谈会嘛？卧谈会，就是 熄了灯之后是吧？ 你知道女孩子那种就是。女孩子那时候大家都有一种交流的欲望，其实这种事情在心里面是藏不住的。当然除非有的时候你说真的是有的人，比如说啊，心仪的人就是周围的人，就暂时还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种时候不会拿出来分享。但是如果是已经那种有的是板上钉钉的，然后有的是已经很有眉目，或者是反正大家基本上晚上说着说着，尤其是后来关系越来越熟，都变成姐妹一样，那也没有什么可避讳的了。自己喜欢的人啊，然后或者是喜欢你的人啊，大家都会来说一说。然后如果真的这个人出现在生活中，其他人还会跑去围观。 哦，哎，你们是不是也会同时谈论一个男孩，谈论一下这个男孩到底怎么样，适不适合你，然后怎么样，会有这个交流吗？ 会的，会的。而且会这样，比如说我们寝室哪个姑娘，她如果她真的是心里面有一个男生的话，我们其他人都会帮她看，说哪天哪天这个男生又怎样怎样了，都会偶尔说一下，或者说一说自己对他看法。我觉得就像高中时代的好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因为高中时候那些好朋友之间也会说，哎，你看今天谁谁谁又怎样了，在你不在的时候他又怎样了。我觉得就是女孩子之间互相的一种交流以及促进感情的方式吧。我觉得女孩子之间感情好不好，完全看你对对方的八卦掌握多少。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因为我是80后嘛，我上大学应该是05年那一年。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大一的时候，有几个男女同学谈恋爱，然后他会怎么样？比如追我们宿舍一个女孩，他就会给所有的女孩买早餐，或者请大家吃饭， 真是太贤惠了。 对，就是你们那个年代会这样吗？就男孩为了追你们寝室的某一个女孩，然后他会请全寝室的人吃饭，买好东西给 他们。会的，会的，一定要请。 重要桥段哈。对 对， 你说到七零后的爱情，你会想到什么？ 其实想到最多的，我想也就是书信，书信、邮票啊、信纸啊，漂亮的信纸。那时候大家都会攒信纸，看到漂亮的就去买。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常见，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这是大家之间沟通的一个，我觉得比较寄托情思的一个物件吧。 我记得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尤其我身边的同事，特别多的喜欢去哪儿旅游都要买那个明信片，特别喜欢存明信片。而他喜欢什么样子，带邮戳的， 是有这样攒明信片的。70、80包括90后都有，因为我平时旅游比较多嘛，然后也会经常的有朋友就跟我说，你去哪里的时候给我带上这个明信片，带着邮戳的。包括像其实我在微博上当时跟读者互动，其中的一个经常我做的一种方式，因为其实对大家来讲也是无以为报，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支持的，所以也会采取一种发明信片的方式。 好，谢谢。谢谢明姐，以后 谢谢一丹，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收了行李，下个星期要去英国。好，遥远的故事记得带回来给我。我知道，我想要，却又不敢对你说，因为我已改变太多。准备换工作，好，你开始了新的恋情，有一些困惑。我知道你想要，却又不敢对我说，因为你改变太多。